配音事业 耽误了的是这个篮球健将悠悠山。 哎，其实悠悠和默默、 在这边 都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了，怎么回事？再一见面，怎么突然就变成了女篮健将了？ 隐藏属性。其实，在去之前，大家都在说啊，没想到你们还会打篮球。然后我们俩都是拍着胸脯说，什么？我们还会打篮球？我们怎么不知道？ 自己都不敢相信， 是不是？对， 直到踏上赛场的那一刹那，发现自己。真的不会打，开玩笑， 不是不是，我们还是有篮球之魂的。 起码就是这种比赛第二、友谊第一的精神，还是发挥的非常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悠悠和默默也会跟我们分享，算是一次比较特别、非常难忘的经历了。同时呢，大家知道就是最近什么比较火，马大？ 当然是这个一些宫斗剧啊，比如说 就是宫廷剧， 对宫廷剧。 你这小小年纪，咋脑子里老想着斗来斗去呢？作为你姐，我要批评你一下。 像这个《延禧攻略》啊，《如懿之传》啊，我觉得。像姐啊就一直都在追， 好像暴露了什么啊。但是最近呢这种比如说古风是不是宫廷风的剧集确实非常的火。那我们今天漫游海天呢也选择了一款在晨光平台上就是评价还不错的游戏了， 对， 然后给我们的两位美少女声优来现场挑战一下。其实事前呢我和马达都有玩过这款游戏，但是我们都属于玩了一小会儿就直接死掉了，就都没有看到大结局是什么样子，或者说离大结局还有十万八千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不幸的殒命在宫廷纷争之中了。 可能我们情商不够。 是，所以今天看我们的悠悠和默默的表现了，好不好？ 好。 而且这种游戏特别适合就是两位来给剧中的角色配音，女性角色非常多，是吧？有那种楚楚可怜的，然后有那种很腹黑的，有一些心计的角色。所以两位现在怎么样？有没有想好自己要为什么样的角色配音？ 那就为男主角配音吧。 等等，马大表示他不服。 那我就为女主角配音吧。 说好的永远爱我呢？ 马大刚刚说了，既然两位都争着要为男主角配音，那他就勉为其难为我们的女主配音。啊，总之今天的节目一定会非常的精彩，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漫游嗨翻天 B 站账号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发来弹幕和我们互动交流。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7:07，我们进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灯泡大声，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马达。 再次欢迎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声优，他们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优五月山，欢迎小优。 欢迎。 还有我们的默默，欢迎默默。 欢迎。 是，那咱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好不好？就是为什么两位居然会被邀请去参加一场篮球对决？ 为什么呢？大概是命运的安排吧。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先说说这场比赛是十一期间比的吗？还是十一之前？ 是十一之前，9月31号当天。 就是半个月之前的事。 对，其实我们参加这个比赛还挺坎坷的。 是 前前后后经历了大约有个半年的时间， 差不多吧。 对，中间 从开始还是？ 对对，从第一次知道消息到最后比赛，中间还延误了几次，就是。大赛组委会有一些变更之类的， 因为我去就这个网上查找我们这个篮球赛的相关信息，我还特别吃惊的发现，我们这次声优篮球这个3-3比赛是日本篮球协会的官方认证赛事。 对， 这个让我会有一点吃惊，因为我开始以为它是一个民间交流性质的友谊赛，结果没有想到好像规格还是蛮高的，就是被日本篮球协会认证的一个官方盖戳赛事啊。 对，其实我也是去了才知道，就是今年的奥林匹克是在运动会是在日本举行嘛， 对吧？是吧？ 2020年， 哎呀，2020，我说错了，可恶。 下一届， 对对，下一届。然后3v3也作为这个篮球比赛的一个常驻赛事，对，正式项目，然后加入到这个比赛当中。而且3v3的比赛好像在日本还是挺火的一种篮球比赛形式，我们其实从来没有接触过，但是也是这一次感受到了3v3的魅力吧。 我也看到了有很多小伙伴评论说看起来我们的声优就是大家萌萌哒，每天都像小公举，真的看不出来其实身体里还燃烧着体育魂。当时被邀请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什么机缘巧合？ 就是北斗怎么会被作为就是一个声优组织去被邀请参加这个比赛了呢？ 是应该是主办方是日本的一家事务所，叫做81 Project 是吧？ 是叫81 Project。 对对，81事务所，然后他们的社长前来邀请说，因为中国现在的声优事业发展的也是如火如荼嘛，然后想要也邀请一下中国的这个声优，派一个代表队过去。然后 而且我们是唯一一支参赛的中国队伍。 对对对，恰好恰好就促成了这个事情嘛。然后我们也有一个大功臣是在东京的这个东京斗，对，然后因为他本人是在日本工作呀等等，所以帮忙接洽了这个事宜，最后促成了这个事情。 所以东京斗也非常棒，而且东京斗专门要跟我说一定要在节目里面夸夸他，棒棒，收了好几个赞了。那大家就是去参加这个篮球赛，事先有没有进行一些系统的（括号临时抱佛脚）的训练呢？ 还是有的吧。但是我们有点像被放生的孩子。 对，因为我们其实不算是有一个教练系统的带我们练，大多数还是自己啊，就是拍拍球啊，然后我们三个人聚集在一起， 运球 。 没事。 专业 来说就是拍拍球啦， 我们就随便拍拍球，然后随便扔扔球啦， 随便扔一扔， 然后球就进框了啦， 好气人呢，感觉。 嗯， 因为我知道马达一直是非常喜欢打篮球的， 对，像我这种热血男儿， 其实篮球不是特别容易的感觉， 还是有非常很难的一些规则啊，最主要是像我这样的就可以用身高来震慑对手，那就像女生打篮球其实还蛮难的。 而且我们知道这回的赛制是3v3篮球， 对， 哎，大家有就是研究，马达有研究过3v3的赛制 没有？ 我可以来讲解一下。 来介绍一下，科普优上线， 科普优上线。3v3是以快节奏的打比赛著称的，然后每一队只有三个人，有一个替补选手，等于一队一共有四个人可以轮流上场。然后他为什么要快节奏呢？就是每队控球时间不能超过我们这次的赛制是14秒 吗？ 对，14秒。然后在14秒之内，要么就上篮，要么就投球，要不然就换方。 是一个人不能拿超过 一队，对，所以节奏非常快。然后一整场打下来一共是10分钟，对，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是你想 激烈， 对对，会很激烈，而且中间的这个休息时长最长不超过半分钟。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短时的那个体力消耗还是蛮大的吧，可能大家都是要抱着为国争光的想法 豪情壮志 去参加我们的比赛。而且我有听说就是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花絮，就是这种运动嘛，大家知道就运动员一般都是飒爽英姿，可能在这种妆容上啊发型上啊就没有 顾不得形象 那么的精致，但是几位到了赛场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一回事。 对对对， 是怎么回事？ 我们想着打篮球嘛，是吧？尤其是我们在开始比赛之前会照那个照片，生写的照片。我们有一个队员叫做欢欢，他是在日本工作的中国声优，应该是在日本配音的中国人。对，他等于是一个说日语的，已经在日本从业了的声优，但他是一个中国人，他也是我们队的队员。然后他因为整个人长得非常的 boss。看起来就很像，对，看起来就很像坏人。然后网站上面就一直在议论说啊，北斗队看起来很强啊，看起来就像反派一样。对，所以我们当时想着我们去一定要气势汹汹的去，我们就没有怎么收拾自己，就 气势汹汹的去了。 所以大家其实都是素颜就上阵了。 对，我们选的打篮球嘛，结果到那儿以后发现所有的小姐姐都是 都好可爱哦。 然后说怎么办，化妆吧。 所以到那儿一看，发现日本的声优大大们大家都是妆容和发型非常的精致。 对， 那怎么办呢？ 而且他们还扎着可爱的单马尾、双马尾啊，别着蝴蝶结， 就好像真的是从偶像番里面走来的运动少女。 对对对，中间还有一个粉色的偶像小姐姐队们，他们是应该是已经出道了的声优，所以他们整体的精神状态都会特别的 idol 的那种感觉， 十分的 idol 路。 对对对，我们在休息室的时候，小姐姐们就一直在练习打 call， 就是嗨嗨 cheese yeah 那种，然后我们就 特别可爱的打 call 的那个口号。 对，我们就围观， 然后我们就愣愣的看着。 没关系，我们四个人可以来一首好汉歌嘛。 对， 十分能凸显我们中国队的气势。 小美姐真是气势磅礴， 气势磅礴。看我们弹幕当中的小伙伴们说，说欢欢气场好足。当然，如果很好奇大家的定妆照的话，我觉得好像现在也可以在微博上面可以找到。 应该是 可以看到。 而且我们今天节目的预告其实用的就是两位的算是定妆的花絮照，是不是？好，还有这个基本功相当扎实，是不是说大家的篮球基本功还是配音基本功啊？ 一定说的是配音基本功吧？ 还有看，还有我们的太耿直了，一定是说大家就素颜上阵的这件事情。 对， 还有这个女人的本质就是化妆。这位明秋同学，我就要来批评你一下了。悠悠，你怎么看？关于明秋的这个， 我觉得他说的对， 不无道理。 应该是不全对，还有发型、妆发， 做了很好的补充。梳着一米八的辫子就上场了，一米八的话，那估计这辫子能绕着脖子好几圈儿。还有我们， 其实我感觉像他们这种形式，完全可以拍一部动漫了，已经。 拍一部什么样的？ 就这种3v3少女篮球番，我觉得 对对， 应该会有很多人会喜欢。 对，真的会有这样的。 对，像之前的篮球番一般都很硬核。 对。 但是。灌篮高手教练，我想打篮球。 教练，我想打篮球。 或者是黑篮球那样揍呢？ 但是我们这样， 对，我们就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教练，我想打篮球。 对，其实我们这次比赛也是在为一个马上要，当然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出，是后面可能会出的一个篮球动画在做预备。在动画里面，我们每一队都会化身成不同的队伍，然后也会有一个这样的动画番剧在筹备当中。这次比赛也发布了三个新的动画的形象，就是里面的三支队伍的形象，有一个是短头发很可爱的小姐姐，还有一个是温柔的那种偶像小姐姐，还有一个是对黑长直的那种很冷酷的小姐姐。 所以三种人设已经是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 那他这部动画是会基于现实来做吗？ 对，是的。 那 boss 是我们吗？ 我们只是看上去像 boss。 不过我们开玩笑，我说我们如果是 boss 的话，一定是火箭队那种 boss， 就是 特别 出来气势磅礴，实际上 也就那样了。 我还会回来的。 你在说什么马大？ 完了 我们是真 boss， 一定要当真 boss。 在动画当中。 对， 而且这个赛事应该会以后还会办下去。 对，是的， 就是做的感觉还是非常的认真，有在认真的做这件事情。 而且特别有意义。我们也见识到了日本的小姐姐们的精气神儿。可以说他们有一个很棒的优势，是声优行业因为高度的专业化，所以其实体育和锻炼在他们的行业当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很注重演员的身体健康。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向他们学习，把这个篮球比赛啊、锻炼啊引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光要去录音，还要业余时间有一些这样的运动。 跟摸摸聊天的时候，摸摸也有提到，就是日本的声优小姐姐好像是真的有认真的在进行训练体育方面的。 他们有一个特别系统的培训，有教练带着怎么运球啊，怎么三步上篮啊，都会系统的教。 哇，所以大家也是非常重视这件事情的。不过呢，以后我们北斗启动工作室，我们北斗斗们一定会更加努力的，是不是？但是说了这么多哈，今天我们也来马达上我们的，刚想说上我们的刑具，上我们的道具。大家看啊，今天我们也是带球前来的，是不是？两位刚才眼神当中闪过了一丝不安，有没有想到？ 今天拿了球来。 没有，真要上了。 没事，我们有悠悠 啊。等等， 悠悠大魔王， 那就是两位来派一位代表，好不好？我们给大家设置一个挑战，就是有一个动作，来马达先来我们的表演区给大家做个示范。嗯、其实被 Q 到了是吗？ 啊，明明小美姐做的比较好啊。 请我的马达来到我们的表演区哈， 好， 给大家设置了一个。马达，不要恨我，真的，你小美姐也不容易的。就是要给他设置挑战，就是有一个篮球训练的动作非常简单啊，就是把篮球绕着我们的腰部进行转圈。大家可能看起来觉得对，就是这样子，看起来觉得很容易，是不是？其实如果转得快的话，这个篮球因为它本身会有那个向心力、离心力嘛，很容易脱手的。但是因为我们马达是已经打了三四十年篮球了，所以是一个非常资深的篮球高手，在这一方面是难不住他的。但不知道我们的悠悠选手之前有练过这个动作吗？ 没有，没有。 要不要上来尝试一下，挑战一下好不好？试一试，你可以先慢慢的。 好吧。 欢迎我们的悠悠， 加油， 加油！北斗斗的荣光，就是全系在你一人身上了。嗯。 会用的时候手， 但因为我们马达是， 怎样？等会儿， 就是对，没错，就是绕着我们的。哎，对对，哇，悠悠真的天赋异禀，我给他试了一下，其实我是做 不愧是我们的悠悠， 其实我是做不了这个动作的，所以悠悠还很厉害。再把我们的镜头再哇，悠悠其实还是会运球是吗？ 嗯，悠悠运球运得很好。 悠悠之前有没有？悠悠之前有练专门练过篮球吗？ 我在上学的时候。 啊，悠悠说他在 三岁的时候。 什么？悠悠说他在三岁的时候 幼儿园校队的。 对，对的，对的，对的。 然后以及高手的时候，会有。 哇哇，好厉害，悠悠真的很厉害。所以现在看不到我们视频直播小伙伴，一定要迅速的通过我们漫游哈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以及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来看一下我们的。现在表演的是声优运球，所以没有想到吧？这是一档这样 声优现场运球。 大家以为我们请来声优是为了让大家来配音吗？不是的，是 不是来打篮球的？ 是来打篮球的。刚才可能因为悠悠没有话筒啊，给大家翻一下。悠悠刚才说了，除了绕腰，其实还有绕颈，就绕着脖子来运球，包括还有绕着腿部来运球，是不是？当然，这个我觉得对于我这种常坐这个办公室，或者像马达这种学习特别刻苦的人来说啊， 哦，我突然有这种人设了吗？ 平常呢，可以拿着篮球来，就是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也是算不错的一种休闲方式。哎，果然，萌妹子的本质又暴露出来了，看到没有？连玩篮球都要萌萌，就萌萌哒。好，谢谢我们的悠悠，请我们悠悠回到我们的嘉宾区吧。其实今天马达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绝活要展现给大家 啊，不是小美姐吗？ 当然不是了，我这么没有运动细胞的一个人。 其实之前小美姐一直说她一直很想挑战一下这个绕腰运球。 其实我是很想挑战一下，但我觉得咱们直播间里面的贵重设备特别多，我觉得可能我这个月的工资不太够陪我们。 突然就屏幕一黑，哎， 屏幕一黑，突然下播。但是马达要不要试一下那个膝下运球？ 哎，那个就是。我不瞒大家，其实上大学以来，篮球这项运动已经从我的生活中离我远去了。 告别了是吗？ 没关系，那就给你再练习练习好不好？这个球就不拿走了，等下周的时候你再来给大家表演一下。 好， 这个膝下运球。 好，给我一个机会，胯下运球。 啊，胯下运球。 胯下运球。 反正我是，这种高难度动作是做不了的。我觉得我还是可以练一练那个腰部运球。那个可能对我来说还是可以入门的。 我们也可以胯下运球。 哦， 哇，真的吗？ 但今天其实两位穿了裙子。 对， 我们是把腿抬起来，然后 这样子。 对， 好的好的，有机会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开个玩笑。 好的，非常谢谢我们的悠悠和摸摸哈，就是希望大家以后在给大家带来优秀作品的同时，也成为一名认真的篮球运动员，好不好？其实我们知道今天要跟大家说的第二个话题呢，就是说啊，最近古风非常的火， 对， 宫廷风非常的火，所以呢，在有一个神奇的平台叫做晨光平台，里面有很多这种 优质高质量的这种 策略游戏。 对，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就是选择的一款游戏叫做 嘉陵纪事，不知道我们这个弹幕收音机前和视频直播前小伙伴们有没有玩过这款游戏啊？如果没有玩过没有关系，建议大家谨慎选择，因为不是特别容易感觉。 对 啊，我现在我们两位已经拿到了 iPad 好不好，是不是？嗯，那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这款游戏， 好 看一下我们这款游戏的一个界面哈、啊。 好，进去了。 是的， 我们现在点开始游戏。 我们点开始游戏， 然后呢，序章。 嗯，点击。 可以看到， 乾元28年9月24日， 好像是在一个地牢里。这个我就不给大家做过多的剧透了，大家随着剧情就会明白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设。 好， 这是我们的女主角登场了。 好， 并没有形象。 女主角请上。 女主角请上。 哎，是吗？我不是说我是皇上呢？ 皇上可能今天还玩不到皇上的那一趴。 女主大概是多大的年纪啊？ 现在还是小的时候， 10几岁吧。 娘，为什么我们要被带到这里来？这里好黑，外面有很多凶巴巴的人。爹呢？三叔和堂兄弟们在哪里？ 哪有地啊？ 哇，进入情境了。 对啊，并没有眼前。 你说有就有、哦、这么可爱就有。 乖言儿，过几日便能见到你爹他们了。 哇，一下子进入情境了。 这 大小姐莫哭了， 妇人 满门抄斩， 所以会落到这般田地。 所以其实这个女主她是一个非常凄惨的身世。 嗯，凄惨的开头暗示了背后繁荣的后半生。 好，这个狱卒。 狱卒， 哼，给老子安静点儿！通敌叛国，杀头都是便宜了。 好，下一句你可以不用念了，太残忍了。好，我过。啊呸！ 死丫头，待斩囚犯还不给我老实点 儿？哎， 干什么呢？ 对，哎，向院长啊，您请，您请。 都下去。 哎，原来大家都比较想当这种角色吗？原来。 但是平日向院长总与我夫君在朝堂上针锋相对，如今我谢家落难是来看笑话的吗？我谢家也亏得督察院的查办，才被定了罪呢。怎么这么长啊？ 这个反正这个向院长就说了一些什么冠冕堂皇的话。 好，下一句。 老夫是来放您女儿一条生路的。 转机出现了。 哦，啊哈，这不是陛下的旨吗？ 啊、 是吧？ 过， 谢氏后人， 好像是有人为他， 所以出现了一个夏太妃娘娘，大家记住这个人。 对， 夏太妃娘娘，好，已经忘了。 哦、女主叫妍儿， 对， 段妍，真 的是妍儿， 她不姓 妍儿一命吗？ 今晚便带她离开， 这么好，实在是太好了。我想和他说些话。 哎，所以两位通过这一点剧情，有没有能大概猜一猜后续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哈？ 我猜后续他就这个向院长就把他这个妍儿带进宫里了，选为秀女， 还不是特别对， 是吗？培养他预选为秀女。 悠悠觉得呢？ 收养成了干闺女。 也不对，两位还是往下看。 好，那么我们游戏继续。 你过来，娘有话跟你说。 占我便宜。 娘说的你都要记住。 娘，我不走，我不要一个人。 我怎么说这么长的话？有人在背后诬陷 你爹，知道不？ 那个王八蛋。 好， 你的使命就是要替父查出真相。 哦，现在出现了一个叫夏修元的。 夏修元应该就是夏太贵妃吧？ 对， 夏太妃， 对，就是她。 她的闺名是不是？ 对，她为你们开恩，让你活了下来。 你听不明白，宫廷险恶， 所以我们宫廷险恶， 要好好活下去。 大家要看真正的公平邪恶，要在我们的下半场的节目当中。那现在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我们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稍后回来。 亲民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六必居糖蒜，国家非遗技艺，600年匠心传承。10月16日，六必居糖蒜节盛大开幕。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好的，那我们下面是我们的秒懂二次元环节，我们稍后回来。 秒懂二次元， 大家好，我是池深，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布袋戏。布袋戏又称布袋木偶戏、布袋傀儡戏，因为人偶除了脸和四肢外都被布料包裹，宛如口袋，所以称其为布袋戏。布袋戏起源于明朝，发展至今已享誉海外。上世纪60年代，台湾的黄俊雄先生面对电视、电影这类新时代娱乐形态的冲击，不但大量改良传统戏偶，编写新剧本，还把布袋戏推上了电视平台，在文化圈中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因为制作电视布袋戏时运用了大量的特效，以已俗称金光戏，于是黄俊雄先生索性将自己的布袋戏命名为金光布袋戏。金光布袋戏自成一个系列，讲述了明朝时的江湖恩怨。80年代时，石车叔黄强华先生和八音才子黄文泽先生继承了金光布袋戏的衣钵，兄弟二人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布袋戏系列——霹雳布袋戏。因为每一集标题中都带有霹雳二字，所以便直接取名为霹雳布袋戏。霹雳布袋戏在多个领域积极联动，由此建立了霹雳国际多媒体公司。2016年，霹雳国际多媒体公司和日本著名动画编剧西安玄合作推出了东离剑游记，一经推出便广受好评，使得布袋戏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为什么布袋戏能历久弥新，没有像京剧等传统艺术一样被奉为阳春白雪呢？我想这得多亏了黄俊雄先生认识到了时代发展的趋势，没有一味的因循守旧，积极跟随时代改变，从而让布袋戏取得了今天的成就。从布袋戏的发展历史中，我们也深刻地认识到，时代是不会停下等待任何一个人的。在面对新事物的冲击前，能否跟上时代的变化，决定了你是否能在这个时代脱颖而出。我们都希望谋求稳定的生存空间，但是认存时代的发展趋势，紧跟时代改变自己，才能真正的站在时代的洪涛之中。 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的漫游观察员马达。 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来通过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B 站账号以及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那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用五月山和严默默，欢迎两位。 欢迎。 大家好。 刚玩了一个开头，是不是就是我们有一个悲惨的女主角叫什么来着？严儿。 严儿严默默儿。 对， 不是，我等一下， 严儿突然觉得自己甚是可怜。 严儿突然虎躯一震。 上半场没有看到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严儿一家特别的命运悲惨，就是不知道得罪了哪一方势力， 被人陷害， 是 满门抄斩。 但是呢，现在事情发生了转机，就是我们的严儿或许可以保住一命。那么下面的故事会走向何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要洗刷冤屈了。 对，这是他家丫鬟大小姐，一定要替老爷洗刷冤屈啊，一定要好好活着。言儿去吧，不 舍 得 将你 推 开。为什么？这是在推猫吗？好，我们往下抓。 喵， 怎么还有绵羊音呢？ 喵。 谢氏一族虽为大燕的开国功臣哈，但是遭遇灭顶之灾已毫无存在价值。 哇，冷酷。 夏修元并不是受宠的妃子，陛下留下谢家的女儿是何用意？罢了，一个丫头而已，又能掀出什么风浪？ 立了一个 flag。 一路上 不停的哭泣。怎么鹅鹅的 出鹅叫？刚才从猫变成了山羊，是吧？所以我们妍儿怎么回事？ 身怀绝技，妍儿是一个动物合体。小姑娘，你将来走什么路就看你自己的了，但是有一点，到时候就办了你。 皇帝 心怀不轨， 被吓到 嚎啕大哭。 这是婴儿诞生的哭声。 别哭了，你看什么什么还有什么，我们下一片 大家过过过。 你懂吗？过过过。 你懂吗？ 懂懂懂 懂懂。 好，很好。 又出来一个 关键词，去找刘嬷嬷。 换衣所刘嬷嬷，所以我们这是要从宫女开始的，有没有？ 从零开始的宫廷生活。 不是秀女，是宫女。 是宫女。 对， 而且这个换衣局真的是出现在各大古装剧里。 什么换衣局，什么新者库。 刘嬷嬷，哎呦，你就是那个谢家女儿，你叫什么名字呀？ 叫谢之言。 原来不叫谢嬷嬷。 什么？ 哎呦，这个罪臣之女。哎，我给你取个新名啊。 看这新名叫阿夏。 你就叫阿夏。 这是什么？这么随意的吗？谢谢刘嬷嬷。 我就是刘嬷嬷，幽嬷嬷。 哎，但这个刘嬷嬷感觉并不是那种特别善良的嬷嬷呢。 虽然她笑脸嘻嘻，可是你看她说 公公：“ 好好做事，不许偷懒。 我 让 公 公 打断 你的腿。” 滚去睡觉。 嬷嬷有够狠， 残忍。 是。 哎，真是个小扫把星。 无语，无语问苍天啊！ 哦，你还挺可爱的。 这个女 这个 闺 女 上线了， 这 闺蜜，哎，你是新来的吗？ 等会儿， 太好了，终于有人跟我一起住了。我是去年这什么那今年今年才八岁呀。 小韩和阿夏， 小韩阿夏 还挺有 CP 感的。 谢之言，不，刘嬷嬷叫我阿夏。 我原来叫陆二姐啊，陆二妞。 什么？ 陆二妞啊。他嫌弃二妞不好听才给我改的。 哎，所以发现有没有，女主的名字一般都是特别的就诗意，但是我们的女主的名字突然改成 二 妞。二妞也挺好的， 二妞翠芬。他原来叫二妞。 叫你小颜子。 你叫我小韩子。 怎么像公公 小妞子吧。 作者大大有点随意、啊、 你叫我 小韩吧。 不理你，还是叫你小。 我爹娘养不起我，就把我送进来了。 所以他是戏班出身。 我家在戏班， 爹、 这个、 娘都 是 唱戏的。 可能 之后会用到。 对，就红色的都是重要信息。 哦，现在谁还记得那个夏贵妃叫什么？ 夏淑媛不是 什么？ 夏 有过这个人吗？有过这个人吗？ 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没有进行过任何一个抉择呢？ 哎呦呦，第一个出现了，话音未落。 嗯，我投接受橘子分一半给小韩一票。 呀，可以呀。 这也一般，这个太简单了。 小韩好感度加二。 就算不想那么做，但是为了有一个 happy ending 还是要那么做的。 不小心说出了真心话。 我最喜欢橘里橘气的啦。 大家都没有听懂。 小颜子你真好。 好，果然好感度加二。嗯，可以的，可以的。上十局好吃的。 哇，这个小美姐快来一下，来吧， 纯红烧鱼骨，葱烧鲨鱼皮， 白八鱼纯红烧鱼骨，葱烧鲨鱼皮，白八广渡菊花里脊，山珍刺五加清茶， 鹌鹑 红烧翅贝， 罗汉大虾串炸 鲜 贝， 葱爆牛柳。 牛柳 蚝油 宰 鸡， 这是一个相声节目吧？ 报菜名 丧尽天 狂的黑屏， 一张黑屏， 应该属于 过场动画的 啊。 梦境天地苍茫，走也走不完。言儿，你妈我又出现了。 娘， 言儿， 只活在梦里的妈妈。 言儿， 所以主旨就是劝女儿一定要查清真相。过来。 哇，我看到那边人说这看饿了已经。 深夜放毒系列的。 我要去哪里？我该找谁？ 我觉得我们可以不用整篇都念，我们只念关键。 我可以快一点。 说什么？ 可以快一点。 娘， 日后。 可以快一点哦。谢太 尉谢 公权。 全家。 这是你的身世。 嘴碎宫女。三八。 得的好， 名 好啊。 注意文明。 又在偷懒， 好好好， 这个月钱别想领了。嗯， 可以，这里我们就赶紧跳过，赶紧到主线剧情。 是刘嬷嬷，小燕子，我告诉你，昨天发现一个好玩的地方。 哦，会不会被嬷嬷发现？ 不会的。晚上我们一起去。 去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去， 我个人认为是谨慎些。 可是我觉得要 都去是吗？ 但是不去的话，万一没有支线剧情了呢？ 哦，这还会有支线？ 我觉得这个不去的话，可能就没有主线剧情了。 然后给了 game 的思维方式， 所以去不去 那就去吧， 那就去吧，好吗？ 好，一起去。 说不定可以碰到什么 你 王子。 这边，我爹爹说，以后就可以进皇宫给皇帝唱歌。 所以呢，大家记住这句话，记住这句话。 哦，这是天机阁， 这 是天机阁。好多好多书，看看什么书好呢？ 哎，所以不去的话，都到不了天机阁，就没有办法增加属性了。 哦， 看到没有？ 哦，这可以加属性。 所以我们学点什么呢？兵法丛书、诗词歌赋、治国之道、谋略之书和武功秘籍。 我觉得呀，因为他要给皇帝唱歌，所以先加的技能点应该是唱歌。 是闺蜜要唱歌， 是不想 唱歌。闺蜜要唱歌， 我们是要成大业的女人。 那 就治国之道吧。 可以， 可以，我觉得可以。 智慧 加 一， 学会了帝王心术。 哎，但我们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架空历史， 对， 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女皇啊？ 哦，今天去天机阁看书， 看， 哦，书可以看好多， 那 我们要不换着看？ 那我换着看吗？ 可以。 如果是大家的话，大家就会摁着一个方向使劲的去选择， 应该不会 平均分配， 平均吧。 我应该就回去休息了。 什么？等会儿。 哎，那毕竟是要在后宫生存，要不还是学点诗词歌赋吧？是不是？ 是吧？ 我以为 我应该学点 谋略。 对，没错，学一点谋略。 那就 谋略之书。 看 谋略吧。 哎，神机妙算， 太现实了，真的。 都很心机。 哦，楼然，应该是一个。边缘的 布局吗？ 今天开书吗？该学武功了， 武功秘籍吧。万一打不过皇上怎么办呢？ 为什么要打皇上？ 我们每一个点都加一点。 好， 我们每个点都加一点。 啊，今天立 二 皇子 为太子。皇后姓姜，她的弟弟是淮安侯，说不定会保自己的外甥七皇子继位，好像有点复杂了。陛下。 最喜欢 薛贵人娘娘四皇子， 现在也用了二皇子、 四皇子、 淮安侯 皇子 和他。 今天我们看什么？ 看兵法丛书吧。 你们是真的不打算学点诗词歌赋吗？ 不打算， 是觉得后宫嫔妃那么多会唱曲儿，是诗词歌赋， 我们不需要那些花里胡哨的。 再碰到新的人了， 哎、对我们出现新人了，哇、啊，一个小帅哥， 宫女、嗯， 小哥哥，你是谁啊？ 是哪家的小公子？ 冷漠， 冷漠， 冷漠。 你爹娘呢？ 我娘死了。 爹不喜欢我。 只喜欢我四弟。 哦，他是不是二皇子？ 看上去像个正派人物、嗯、总之看这个例会是比较像正派人物。 你别哭， 像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皇子 哦、 嗯、因为他刚才说爹喜欢我的 四弟。你在看什么书？ 然后前面说、哦、陛下喜欢四皇子。 哦，马达说的挺有道理的哈、嗯、 是的、嗯、 还是要看。 我只想好好学习，这样父亲就可以看到我。 好好学习，认真种地。 嗯， 军律还是 你要看军律还是诗词？我帮你找找 习文还是习武哪个更好些呢？ 那我觉得既然有 两个都要学、嗯、两手都要硬，是不是？我们就两个都要学吧，贪心一点，大家觉得 可以？ 我同意。你呢？ 同意。 小孩才做选择，大人我全都要。 两手都要。 全都要， 我全都要。 嗯，自然是都要学的。嗯 嗯，很有 文韬武略都极为上场，擅长擅长呗。 你要成为那样的人还怕父亲不喜欢你吗？ 谢 谢 谢， 我该 回 去 了。 看来他不喜欢你吧？ 他会不会再来？ 哎，居然没有这样好感。 他只是傲娇 啊。 对，可能他 这是他们的第一面。 哦，又是梦境吗？ 梦境， 梦境， 果然还 是又 是 白雪。言儿，你怎么还不替我报仇？ 来来，过过过过 过 过 过过，一样的梦。 言儿， 所以这个细节其实做的还是比较的细致。 对，为了一个梦还特意画。 督 察 院， 特务机关。 就之前说那个项院长的地方。 嗯、哦，其实项院长是谁早已经忘记了。今天就看什么， 看 点诗词歌赋吧。 好 吧， 好好好好，今天终于感觉自己成 了 才 女。 现在我们每个暑假 四年后， 乾元32年， 过了四年， 皇上驾崩，陛下驾崩了。 哦。改朝换代， 刘嬷嘛看着很通透啊！ 哎，所以这已经出现了党派、嗯， 对，我们现在已经有党争了。 之中， 嗯、皇后、七皇子、淮安侯， 皇后、七皇子、 陛下的 亲弟永定王。嗯， 好，继续看一下， 记住这些。 太子是二皇子，对吧？ 太子是、 嗯、他们是大燕国。 嗯， 哎呀，其实这个刘嬷嘛有点口嫌体正直啊，就是嘴上说。都给我收拾收拾，我才懒得替你们收拾。但是实际上你啥、 嗯， 快走吧， 多好。嗯、 哦，有点傲娇。 嗯， 所以要多多对 日后 情报。 永定王叫司马铎。 司马铎。 嗯。 好，继续。快，这里应该是有好多的角色，乱七八糟。 哦，这一块会集中出现一些新的人名， 像我们这种，像我们这种。 朝国动军于朱雀大街被骁骑军统什么什么的劫杀、嗯、 不重要不重要，我们只在乎 啥我都没记住， 我们只在乎什么时候能进攻。 对，我们只在乎能不能进攻。 小韩不见了，我们自己 去。 谁 来取你性命的？下了阴曹地府你就知道了。 哇，我们不会就死了吧？ 应该不会的。哎，被人救了、 被人救了， 主角都是有光环的。 这个小哥哥看上去很正派、 看来有可能是后宫之一。 哦， 我们跟不跟他们去呢？ 嗯，去看看吧， 去看看吧， 去看 回去睡觉就不会无事发生。 好奇心害死猫啊，小伙伴们。 但是猫有九条命啊。 好吧。 他们两个在闲聊，他们还没有发现我们。 他叫囚禁。 囚禁。 永定王里潜伏那么久。 好，我们快一点，快一点。 快点快点，我觉得今天晚上可能进不了宫了。 对，至少我们进个宫吧。 获得哨子， 赶紧吹一下，有没有什么物品栏什么的？ 嗯，意志坚定。 好，我们快一点。 快点快点！哦，终于到张了。 金风玉露一 相 逢。 序章过了。 嗯，快快快啊！ 五年后，小妍子也变成大 长 大 了。 长 大 了。然后，哎，我们是不是现在就进宫了？ 好像现在是， 难道你也是下人吗？ 好像已经进宫了，我们现在已经是宫女了。 嗯， 问问他是谁啊？问问他，问问他 是谁啊？告诉我，帮你保密。 对，帮他保密。 八卦， 好感度加一， 真的吗？出出主意 哦， 对，好感度加一了。 帮帮 出主意是加二是吗？ 应该是。 啊， 所以其实这个游戏它是一个算是架空的 公民落群了，自己跳下去就 他会跳，他会游泳吗？ 不知道， 会吧，自己跳下去吧， 跳 勇敢点。 哎，果然某人好感度加二。 我觉得他 某人是谁？ 某人是谁？马上就要出现了， 一个神秘女人。 我已见他就起，多看了一眼。 并没有说是谁啊？啊，说了。 叫玉蓉。 玉蓉，新来的， 谢谢两位姐姐 的小丫鬟。 我叫阿夏，这是小韩， 以后还请两位姐姐多多关照了。 所以他们现在变成三人行， 又多了一个人， 三人主角团。 嗯，你就知道玩。 接下来，我们又到田径组 找帕子了。 这里没有， 这里没有， 这里没有。你来来， 哎呀，不小心了， 啊，果然在这里。 找到了锦帕。哦， 要不 要进去看看呢？ 其实这个你知道吗？这是一个生死抉择。我 是吗？ 我昨天之所以死得很快，就是在这里选错了。 起来进去看看。 那我们还是回去吧。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呢？ 我觉得要不就算了吧，还是回去吧。 要不稳妥一点。 要不稳妥一点，我们回去好不好？ 回去吧。 啊，我刚想点进去看看。 回去吧，回去吧。 可能进去他又得从头再来。 稳妥一点。 哎，所以大家可以先保存一下存档，我觉得。 哦， 是吗？ 它是实时可以存档。 对， 一会儿又要从头再来。 对对对，存到第一个就好。 好。 怎么额头上都是汗？ 我们继续。接下来应该就是，哦，我们发烧了。 发高烧了。他们现在是住在夜亭。 嗯， 诶，这个人有点帅， 出现了一个帅哥。阿夏姐姐可算行了。 哦，林 林 雨 衣 出了好多银子。哦，出现两个选择。雨衣，你真是我的好姐妹。 你真是我的好姐妹。还是选好姐妹吧，会不会这样更亲近一点？ 是的，是的，好像我银子还你就觉得有点生分了，是不是？ 嗯， 好、哦。 好感度 姐姐有事，我自然尽心尽力。 好像单次好感度比较多的时候是加二。 定、好了，今天去天地阁嘛？ 啊，继续看书， 继续看我们的治国之道，好吧？ 好， 立志成为女王的人。 我们都是有远大抱负的人。 我是这里的女王。 刘嬷嬷又开始口嫌部分了。 不理他，我们快进。 快进，快进！ 五年了，刘嬷嬷还在这里，容颜不改。 这个是哪？ 哎，这个地方 哪里来的粗使丫头？ 嗯，送衣服来的哈。 寿宁殿， 寿宁宫的宫女。 偷偷摸摸说什么呢？ 疏影， 哎，这是不是又出来另一个？ 是， 对，另一个宫女。 疏影，你别为难人家了。 我说清浅，清 浅 姐 姐。 哎呀，小达子。 哎，在呢。 吓死我了，快走。 我好像踩着什么，是一只猫。是太后的翡翠， 信阳 王送给太后的。 这可是波斯猫，你个贱婢，拖下去！太后回宫， 吵吵嚷嚷干什么呢？哀家的猫怎么了？ 现在怎 么办？ 主动承认错误。 太后，是我踩到了猫，是我踩到了猫，不是小韩踩的，我要替他挡过。 好， 挡过。 可能就到这里结束了。 哎，什么？ 杖毙。 就这样毙了吗？ 不至于吧，不至于吧，应该还有转机，我觉得。 要 赶紧 拍 拍 马 屁。那赞扬谁呢？ 赞扬谁呢？ 赞扬谁呢？ 刚才前面发生了什么？ 线索这个不要提示，不要提示大家，你们两个来选。 刚刚好像提出过线索，谁跟谁是一派的，可是我没记住， 完全没有记住，甚至前面一句写了什么我也不记得了。 其实啊，这个要是选错的话，就会直接导致一个失败结局。 哦、 但是我们正好时间也有限，马上这期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你赶紧进行你们的生死抉择吧。 好，要不就点兵点将。 可能直接就杖毙了、是吗？ 他是太后是吧？ 太后好像跟太子不是一派的。 嗯， 你觉得像吗？ 就 啥？ 听你的了，闭着眼睛。 好，赞扬了信阳王。 哇， 优秀，好像是因为是信阳王送他的这个， 是的 猫。 这好像 哀家乏了，扶我进去吧。 真的吗？ 嗯， 我直接 这是一个强制结束的结局，就如果选错了， 吓死我了。啊，我们这样不知道要死多少回了。没事没事，姐姐抱抱。 哎呀，二位姑娘， 清浅姐姐，我们好像又获得了一个。 我叫小韩，他叫阿夏。 好，我们现在已经有关系了。 是的， 谢谢芊芊姐姐， 和宫里的宫女摊上了关系，这都是人脉呀、啊。 在、人脉， 继续看书。 你们果然都好实际。 我又点了治国， 治国，看来这条线是女王线了。 嗯，明日大寿， 陛下大寿。 好，继续快进， 快进，快进。 哦，又出现了一个 哇很漂亮的 师 姐 鱼，宠妃呢？ 师姐鱼 姐。哎呦，这个看起来比较凶。 哼，暴使修仪。 修仪， 我爸是陛下怎么了？ 我爹是兵部使什么？反正他爹是高官。 你说什么？ 两个人就撕了一波。 就是我当着面开始。 哦，推不推？ 推不推？ 不推吧，合适不很讲道理，你觉得呢？推了会不会就助纣为虐了？ 啊！但是 我们小优的眼里闪出了邪恶的光啊！ 我还是选择讲道理， 选择了讲道理。 贱蹄子，走上！ 哇！快跑，快跑！ 十三， 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功能。 角色好多呀，脑子已经记不过来了。 我也是， 所以就是要玩这种游戏的话，一定要头脑清醒，才可以在关键的时候。 为什么现在玩游戏门槛也这么高？ 不过你想，你要是真是他一天见到这么多人，你要是记不住就死了。 可怕。如果游戏是现实的话， 所以呢，其实在后面我们的几位男主角就会登场了。今天因为我们的时间关系， 什么男主角还没有登过场吗？ 没错， 但前面见到的几位都不是。 有、哎、第一个， 我们现在出现了第一个男主角、 江宁王 、正在喝酒。举杯消愁，愁更愁。 马上去拿。 王爷，喝酒伤身。 拿不拿？ 拿不拿？其实我是觉得喝酒伤身的，是不是？ 那我觉得 不 理他更好。 哎呀，没有拿到最佳的对话。 可能不理他更好吧。 哦，原来是这么。 哇，看来后三位男主、 梨园、 这里好像会出现好多的。 是的。 角色，一大波角色会出现。 一大波角色会在这里出现，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就是给大家稍微留一个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不妨自己去玩一玩这个游戏。其实对我来说，早已经在刚才的那个角色当中死掉了。这就是我昨天自己玩到的。 就我们进去走了一下，然后就 原来是自己的心酸故事。 进去会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我还就是得到了一个称号，叫做“死的莫名其妙”。 这样子， 你是怎么死的？ 莫名其妙就死了， 好吧， 所以叫死都莫名其妙了。 那么还有谁想要结识这些帅哥？只能自己去探讨了。 对，所以呢，大家也不妨自己去找一些这种类似的游戏哈，就是锻炼一下自己的情商和智商。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小优和摸摸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辛苦了。那非常感谢大家来关注我们的漫游花分天。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不妨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 567-55-6693 567-55-6693。 那接下来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我是马达， 那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